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32集。大卫和皮特并不明白这一幕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唐默的脑海里却莫名其妙地闪过一个熟悉的画面，然后下一秒，只见香蕉酒掉下去的地方，一拳涟漪荡漾开来，这涟漪越荡越大，到最后掀起惊天波浪，哗啦啦，唐默撑开小阳伞，遮住自己和傅文铎，将粉色河水挡在外界，一团白色的光芒从河水中翻涌上来，白光消散，露出一个穿着白色长袍的白胡子老头。大卫一愣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唐默和傅文铎却愣住了。灿烂的阳光照耀下，白胡子老头微笑着举起手，三团光芒从他的手中飘出，飘到唐默四人的面前。 诚实的孩子，请问你们掉的是金香蕉酒、银香蕉酒，还是这个普通的香蕉酒呢？ 北京，第80中。阮望舒从不会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。如果这次唐默和傅文铎顺利的在3天内通关黑塔五层，那6月10号滑下去的玩家就不会被强制攻塔。然而这只是阮望舒的一个打算。从黑塔 4.5 版本更新后，天选组织便开始疯狂地搜集精良以上等级的道具，给阮望舒、炼鱼筝进行攻塔游戏用。是的，他和炼鱼筝也要参加攻塔游戏，只是他们不会像唐默那么急，10号的强制攻塔和他们并无关系，他们想攻塔仅仅是因为前3个通关黑塔6层的玩家可以得到一条关于7层的线索。傅文生借住在天选，也不好白吃白住。小朋友拿着阮望舒提供的矿泉水瓶，默默地帮着灌了3瓶水。 你们真的要去？虽然这个条件很诱人，但是全世界的强者肯定都想抢前3个通关，我大哥和堂哥也一定会去。 阮望舒看了他一眼。 我有说过我要和他们抢吗？ 傅文生一愣。 啊？ 炼鱼正在旁边擦拭自己的小刀，声音平静。 前3个通关6层的玩家或者队伍都可以得到线索，我们想和唐默合作。 傅文生一下子明白过来，天选在北京的名声不好，最主要因为他们是偷渡客组织，但他们实力很强。唐默几人和天选经历了种种波澜后，如今也能勉强和平共处。傅文生早就从李妙妙那儿听说，当初天选之所以围杀唐默，是因为阮望舒和炼鱼筝千辛万苦通关了黑塔2层困难模式后，他们的奖励居然被唐默先拿走了。这事不知道该说他们运气太差，还是黑塔太坑。但是有一点，傅文生提醒道， 组队攻塔的人越多，游戏难度一般会越大。 这点不用他们说，阮望舒也明白。 合作攻塔只是最好的选择而已。 傅文生正想再说些什么，一道急促的脚步声从门外走廊传来。教室大门被人用力推开，一个光头男人粗粗喘气，大声说， 不好了，头，有个外国男人带着2个人来砸场子了。 外国人？ 对，快去吧，妙妙和强哥快撑不住了。 阮望舒脸色骤变，几人快速地走到校门口，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外国壮汉一拳击开李妙妙，李妙妙倒飞出去，被炼鱼筝接住。见阮望舒来了，李妙妙说， 头儿，这人简直有病，上来就问我们是不是天选，还要找人。 天选在北京嚣张惯了，还很少碰到别人上门找茬的。炼鱼筝目光一冷，翻手取出自己的小刀，他身轻如燕，一脚踩在校门口的花坛台阶上，借力飞向那外国壮汉，两人眨眼间便打了数个来回。炼鱼筝起初没下死手，只是试探， 渐渐他发现这壮汉更是留了后手，一直在防御，根本没打算杀他。 好了，停手。 练鱼筝立刻收刀，站回阮望舒身后。阮望舒冷冷地看着这个将自己裹在囚衣里的男人。傅文生见状看了眼天空，嘀咕道， 没到冬天啊，太阳好大。 阮望舒走上前， 这里是天雪，你想干什么？ 晦涩别扭的中文从对方口中吐出， 找一个人。 李妙妙没好气地说， 好，他想找一个人。 找人来天选干什么？难道他想找的人是天选的？ 安德烈说， 找人。 李妙妙捂着自己被砸青的脸颊， 妈的，你到底要找谁啊？ 外国壮汉眼中露出困惑的神情，他指着第八十中外面的英文校名，再三确认了这里确实是第八十中。几秒后，只见两个矮瘦的中年男人上气不接下气地从远处跑来，两人急忙说， 安德烈先生，您居然自己找到了。 安德烈用力点头。这两个中年男人转头一看，见到阮望舒等人，他们吞了口口水，明白了对方的身份。北京最强大的偷渡客组织，他们俩就是有十条命也不够对方杀的，可是这个疯狂的俄罗斯人硬拖着他们来到这儿，他们也只能。新疆人解释说， 那个抱歉，我们是从新疆来的，他是一个俄罗斯玩家，他大老远的从俄罗斯跑到咱们华夏是为了找一个人，本来以为那人在广州，没想到我们去了之后才知道他来北京了。听说天选是北京最强大的组织，我们就想着能不能来问问情报。 事实上，他才刚刚提了这个建议，安德烈就头也不回地去找天选，压根没想过天选凭什么要帮他这个忙。果不其然，阮望舒冷冷地看着他们， 天选从不帮忙找人。 中年男人露出为难的神色，他缓慢地把阮望舒的意思比划着告诉给了安德烈。安德烈沉默了片刻，从随身携带的破背包里取出一把银白色的长刀。列于征看到这刀双眼一亮，安德烈将刀递给他， 尽量道具换，告诉我他在哪里。 炼鱼筝试了下这把刀，扭头说， 头是个好东西。 阮望舒点点头， 你要找谁？ 安德烈说， 穆慧雪。 阮望舒一下子没听明白， 你说谁？ 来华夏这么久，安德烈的中文也有了一点长进，他一字一句地说， 穆慧雪。 众人齐刷刷转头看向傅文生，傅小弟赶忙说， 别看我，我就是被口水呛着了，没事没事。 他真的不认识穆慧雪。下一刻，一个沙包大的拳头破开空气，凌厉地砸到他的眼前。安德烈沉闷的声音滴滴响起， 他在哪儿？说，我给你好东西。 明明是恐吓，因为这怪异的口音，怎么听怎么有种搞笑的意思。傅文生紧张地握紧手指。正在这时，一道含笑的女声从他们身后响起， 原来就是你们一起在找我，找我就算了，不要恐吓那个小朋友了，他真以为你会杀了他，吓得都快尿裤子了。 傅文生特别想反驳自己压根没想尿裤子。安德烈没听懂女人的话，但他收回手，他慢悠悠地转身看向那个坐在大树上的年轻女人。良久，他闷闷地说， 穆回雪。 穆回雪微微一笑， 是我，找我什么事？ 安德烈沉默片刻说， 对不起，我要杀了你。 下一刻，一道黑色的影子以极快的速度冲上道路，那刚一拳砸在木梢上，大树剧烈震颤， 竟被一拳砸裂，劈开成两半。 穆回雪矫健地跳到水泥地上，单手撑地，长马尾甩到脑后，抬头看向对方。他没有生气，而是定定地看着对方，开口时竟然是流利的俄语。 你是认真的？ 安德烈愣住，似乎没想到对方居然会俄语。他用俄语回答， 对不起，但我一定要杀了你。 嘴角翘起，穆回雪拔出腰间系着的红色长鞭。 我接受你的挑战。 与此同时，黑塔幻想之河。两个外国玩家没听说过华夏河神的故事，唐默和傅文铎不可能不知道。唐默看着这三瓶不同颜色的香蕉酒说，只有选择正确的香蕉酒才能离开这里。河神先是点头又摇头，他用手指指着面前的三瓶酒， 诚实的孩子，离开这里不需要香蕉酒，需要的是另一样东西，而现在是你们该做出选择的时候了，到底哪一瓶才是你们丢失的香蕉酒呢？ 话音落下，黑塔的提示声立刻响起， 叮咚，触发主线任务幻想之河的经营香蕉酒游戏。游戏规则：第一，拿着真正的香蕉酒并离开幻想之河就可以通关游戏。第二，酒瓶和酒水并无关联，金色酒瓶里也可能放着银香蕉酒。第三，金香蕉酒和银香蕉酒中，金色酒瓶可以作为船，驾驶它可离开幻想之河，银色酒瓶可作为指南针，找到离开幻想之河的正确方向。第四，每人最多只能选择一瓶酒，同一瓶酒最多可被四人选择。三瓶酒被选择完毕后需要确认使用，一旦确认每瓶酒的使用方式则不可再更改。第五，选择错误的使用方式，比如把真正的香蕉酒当作金香蕉酒使用，则小船无法行驶，真正的香蕉酒也作废。第六，该游戏采取通关人数限制模式，当通关人数为一人时，该玩家可获得困难模式奖励，当通关人数为两人时可获得普通模式奖励，当通关模式为三人时可获得智障模式奖励，当通关人数为四人时没有奖励。第七，每个玩家可向河神提出一个要求。 诚实的孩子，你丢的是这个金香蕉酒还是这个银香蕉酒，或者说是你的稀有道具奖励呢？ 粉红色的长河上，白胡子河神露出神秘的笑容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